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周能这小子觉着渤海虎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，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，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。徐芳一想啊，现在时间宝贵啊，我不能耽误功夫。什么叫君子战，哪个叫小人战？他虚晃一棒，嗨，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。哎，他打这玩意百发百中，一抖手奔这贼就来了。周能这小子就见眼前光滑一道，不知什么玩意儿，一拨了脑袋，躲得慢点，正好打脑门子上，哎呦，丁丁有一寸多深。他撒手扔刀，坐在地下往外就拔，还没等他拔出来，徐芳就到了，把铁棒往空中一举，你就给我逮这老啪！这个贼刚一声咽气儿。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。他哥哥周顺在那一看，哎呀，兄弟，哎，死得太惨了，好小子你别走，压单刀直奔徐芳。徐芳也急了，两人交手5-6回合，徐芳又是一镖，这一镖打得挺准，正盯到周顺腮帮子上。周顺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光顾划了镖了，没注意徐芳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，抡起鸳鸯棒，啪，正揍太阳穴上，周顺刚了一声也死于非命。老道石壁辉一看，哎呀，无量法，这小矬子可挺厉害，把我徒弟一对儿全给收拾了，徒儿，我一时给你报仇。抡双剑大战徐芳。你看徐芳那么大的能耐，在经验方面不如这老道。石壁辉在旁边看着，心里都有底儿，知道徐芳打暗器厉害。心说先下手的围墙，后下手的遭殃，你会打暗器，我也不是不会。也就几个照面，老道一转身，冷不丁见他一扬手，哎，就见他有块布这么一抖了，出了一股烟儿。徐芳明白，这叫熏香蒙汗药。哦，他会打这东西，但是也知道了，也晚了。香味往鼻孔里一钻，徐芳打了个啊嚏，是翻身摔倒，铁棒也离开手了。老道恶狠狠迈步来到徐芳的眼前，用宝剑一指他的鼻子，冤家呀，好小子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童，而往哪里走？打算要徐芳的性命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黄羊观的大门两扇门全倒塌了，在外边 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率领亲兵全都赶到了。因为这些人也不是木头的，叫徐芳探听消息，这么半天没回来，长茂心如火烧，让一个比较聪明的亲兵到那块听听动静。这个亲兵啊，还会登高，爬过大墙到了前院，伸着脖子一看，呜呦，打起来了，转身给长茂送信。长茂一听说徐芳已经伸着手了，暗自埋怨，这个矬家伙，你倒打个招呼，怎么自己打起来了？这难道你自己要立功吗？他呀，屈望了徐芳，不知道里边发生的事儿，这才带领亲兵来到黄阳观正门。由于他着急，把禹王神槊抡起来，开个便门往刀啊，把两扇门给砸开，飞马来到前院。但到了这个时候，徐芳已经人事不醒，他要晚来一步，小矬的命就保不住了。长茂一看徐芳在这躺着，火往上撞，催马是直奔哪道，抡起禹王神槊就砸。这老道往旁边一闪身，打稷首，定睛瞧看，哟，一瞅来的人不少，势必会有点紧张啊。我梁婆，来者为谁？茂太爷，明营大将长茂是也。哟，石壁回想坏了，最有能耐的来了，可能外边军队来了少不了，我这黄阳观难保，36计早为上策呀。但又一想，不，我能这么走吗？我有决议在身呢，我临走我得捞点什么东西，起码朱元璋我得带走，两手攥空拳，我见着元人我怎么说呀？从今以后干脆我死心塌地保了大元就得了，拿朱元璋做近身的本钱。阿道等想到这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虚晃一招飞身跳出圈外，哎，一伸手把那迷魂帕又拿出来，对着长茂他们一抖了。长茂他们哪有这种经验，不知道老道的那抖了什么玩意儿，这是包脚布是手绢，冷不丁一提鼻子闻着一股香味儿，哭咚哭咚哭咚，紧跟着双鹰、二茂和亲兵全都摔倒在里。哪道把牙关一咬，宝剑一举，今天就宰了你们去。哎，剑光一闪，刚要下手，就听见角门那有人喊了一声，呆，恶道休要猖狂，某家把八娘，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样，把石壁灰吓得一哆嗦，宝剑好像没扔着。不良婆谁？待他闪目观瞧，这个人已经到了眼前了。要一看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，身高6尺挂0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身躯，这个腰身长得好看，面如满月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骨鼻梁，大嘴叉，牙排碎玉，元宝的耳朵，微微有点小黑胡，看这样子不超过25岁，血青色的绢帕罩头，身穿一身青色的夜行衣，勒着狮子畔，寸排骨头钮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洒鞋，背后背着空剑鞘， 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三皇宝剑，眼似金灯，盛气凌人。石壁辉看罢并不认识，心说看这人穿着打扮不是当官的，他也不像明营的人呢，这是谁？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人呢，就是后套明营烈著了名的英雄好汉，名字叫朱深，朱永杰。要提起他来，跟朱元璋还都是一位元祖，论大排行还得管朱元璋叫四哥。由于这次破金龙交尾阵离开他不行，所以呢对朱深的出身要料作交代。这朱永杰是安徽省亳州的人，要不怎么说是朱元璋的当家子呢？父亲名叫朱善，在这方圆百里可以说是个有钱的人家，比朱元璋他们家趁钱多呢。要说起朱善呢，老夫妻感情不错，家称人直，就是没有孩子。后来到了50岁那一年，这才生下朱深。赶朱永杰这一降生，把两口子乐的简直都找不着北了。那年头有句话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要有了儿子，有继承香烟的了，这是一件大喜事儿。哪知道美景不长啊，世界上的事儿是变化无穷。就在朱深3岁的那一年，他母亲操劳过度，是一命呜呼。哎呀，就剩下朱善带着儿子朱深，虽然说有钱，这日子不太好过呀，家里没个女人支配不开呀，把朱善给急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有人劝他再续一方弦，说你有的是钱，再娶个媳妇不就得了？不不不，老头说我呀，看的书不少，经的事儿也不少，这续弦这事儿万万不能做。后娘往往都没有好心，我这孩子非受气不可。为了朱深，我是立志不再娶。老头下了这个恒心了，一直把朱深拉不到7岁。你说这玩意儿老不娶媳妇儿，把身子给拴住，就陪孩子在家也不是常策呀。朱善呢，在安徽各地还有不少买卖，怎么办呢？后来保媒的又说，无论如何你就找个媳妇就得了，孩子也不小了，能受气吗？这人呢架不住劝，朱善一心活，后来就续了个弦。这人离着他们家28里地有个刁家庄，续弦姓刁，叫刁素芳。等过了门内以后，哎，夫妻的感情不错，这刁氏比老头小着20岁，你别看岁数小得多，倒十分的贤惠，特别是对朱深照顾的是无微不至。朱善呢，庭前背后这么一考察，这心放下来，哎，总算不错呀，孩子不受气，贤妻孝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等到了朱深8岁这一年，朱善要到外边经商去了， 临走的头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了。那么临走了家里边很多事儿，就要嘱托刁氏如何料理。一家三口人在屋里头谈不尽的心里话呀。这朱深也不小了，一听说爹要离开，小孩哭了。因为这些年父子就没离开过呀。朱深吧嗒吧嗒掉眼泪，搂着他爹在这块撒娇，爹你带我去，爹你带我去。哎，我到外头经商，带个孩子都不方便，你跟你娘在家等着我，那你得多早回来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去去就回。我这把年纪了，也是腿脚发笨，不爱出门了，这一次出去把该讨的账讨回来，该封的买卖封闭，今后哪儿也不去了，你看怎么样？爹，我不让你走。朱深这一撒娇啊，搂着他爹的腰，一个没注意，把他爹的腰带子给拽下来。这条腰带可不是一般的，乃是用珠宝相成，金丝缠绕，做工精巧啊。朱善这一辈子最喜爱这条带子，不管在什么地方也在身上围着，所以朱深呢这印象特别深。我要这条带子，我要这条带子。好好好，给你系上，给你系上。他爹就给朱深围在腰里头。八岁毕竟是个孩子，闹腾到后半夜朱深睡着了，他爹朱善这才准备起身，把这腰带子轻轻解下来，又围到自己的腰上。等到了四更天左右，外边伙计把车套好了，行程的东西也准备就绪了。朱善离开家的时候嘱咐刁氏要好好照管门户，这刁氏一直送到大门外头，这才洒泪分别。老头进到车里头还想自个儿的孩子呢，车老板一晃鞭子，我我我我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往前就走下去了。离他们家乡没到20里地，红日刚然升起来，路过一片窑地，突然在这窑里头蹭蹭蹭蹭蹭窜出7-8条大汉。这些小子都用黑灰子抹脸，这嘴上跟鼻子都勒着黑布，让人看着那么发愤。每人手里的拿着应手的家伙过来，把车给拦住了。站住！把车老板可吓坏了，耶耶，咯噔，落车站住。一看遇上劫道的了，朱善没有办法，赶紧从车里头跳下来，见着这几个人一抱拳，哎呦，各位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各位有求于我吗？弟兄们有事吗？放屁，你管有没有事，把东西都给留下。好好好好，用什么我给什么，哎，金银财宝都在车上，众位行个方便吗？你腰里头围的那是什么呀？朱善一听我腰里围的袋子外边有长衣服盖着，他怎么能看见呢？一提到这个袋子，朱善就有点舍不得，哪知这帮小子一声胡哨往上一闯，下了死手了，这一刀就扎透朱善的前心，啊，扑通，摔倒在地是吐血而亡。这帮强盗手也真狠，连赶车的 在跟着的伙计是一个不留，全都斩尽杀绝。最后他们赶着这辆车走了。这条道是阳关大道，经常有行人通过，你说那么些死尸能不被发现吗？等被走路的人发现了，哟，这怎么死人了？哟，这出事了，出人命了。怎么一喊越聚人越多，说这人哪儿的，这是这谁，这是那朱善在本地多少年了，离得又不太远，自然有人认识，说这不是朱善朱老员外吗？我怎么死在这了？快报告他们家里头。有的人出于好心，撒酒如飞到朱宅报告，刁氏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吓得妈呀一声就摔倒在地，又哭又喊。老总管朱兴陪着主人带着孩子，这就起身赶奔姚地。这阵有人报告了官府，验尸地也来了，维持现场，用芦席把死尸盖上，添了验尸的表格，让他们回去听信儿。这官府是悬赏严拿凶手。那个年头乱七八糟，刀兵四起，哪找凶手去？就即使是破案，这个速度也不会太快的。打朱善死了以后，转眼之间就是一年，这凶手是烟空信了，根本连个影都没有。到了朱深九岁的年了，他舅舅来了。他舅舅当然也姓刁了，叫刁不正。这位舅爷等来到府里头，呵，俨然成这块的主人了，帮着妹子料理家务，凡是一切重大开支，所有的财产完全是经他手掌握。这原来的仆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都有点不服气儿。但人家是舅爷，谁敢说别的？最使大家可恨的，日久天长，人们发现这刁不正跟他妹子还有暧昧的关系，他们是亲兄妹，有时候他夜不归宿就住到这儿，更引起大家的议论。哎，赶上这么一天，朱深呢上屋里找舅舅要钱，这刁不正正在椅子上坐着呢。舅舅你给我钱，你给我钱，你买什么？我买点好东西，你给我钱。去去去去，我腰里没零钱。有有有。朱深说到这跟舅舅撒娇，他这一伸手撩他的衣服，打算掏银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一撩衣裳上这么一看，他舅舅的身上系着一条宝带，正是他爹身上佩戴之物啊。朱深九岁了，那记得很清楚。朱深就这么一愣，舅舅，这不我爹那条带子吗？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。刁不正这小子颜色更变，是暴跳如雷，伸手把房门关上，噌，在靴子腰里把匕首刀拽出来，小兔崽子，我是非杀你不可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末日的忧愁。